花起舞，天留片片白云风上住，孩童推门去又放纸月下生门路，手中长线没入天尽处，谁人敲月是家的尘土送来希望是好运。